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袁绍兵败仓亭，这一战比官渡败的还惨，他实在受不了，是连着急带上火。他瞅了瞅身边这些残兵败将，抱着他三儿子袁尚哭了一气，然后他大叫一声啊，一口鲜血吐出来，躺那儿没气儿了。可把这些文武众将吓坏了，赶忙把袁绍扶起来，是抚胸捶背，连声呼叫：“主公醒来，主公醒来呀！”哎呦，袁绍把两个眼睛睁开了，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，仰天长叹一声：“我袁本初自领兵打仗以来，历经战场不下数百次，可从未像官渡与仓亭败得如此之惨。曹操一战，折我人马大半，看来这是天灭本初。”这文武就解劝：“哎呀，主公您可不能这么想，胜败算得了什么呀？您打了多少胜仗，眼前咱们吃了败仗了，嗨，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咱不是输给曹操了吗？现在冀青幽并四州也没都属于他曹孟德呀，咱们还有的是粮，那州城之中还有好多人马呢，您再把这些人马调集到一处，跟曹操再打一仗，说不定啊，咱们就能把许都取过来，您何必这样伤悲？”嗯，话是开心钥匙。袁绍一听，对，嗨，这火上的都有点冤枉。不过呀，搁谁也吃不消啊，那叫70万人马呀，杀的手下只剩下这几万人了，那心里能不难过吗？好吧，我与曹贼势不两立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派他的大儿子袁谭领着两个谋士回奔青州，让他二儿子袁熙回幽州，外甥高干回到并州去，自己带着袁尚、沈佩回冀州。他告诉这些人说：“你们回去呀，不是让你们回去在那守城待着去，你们回去给我筹集粮草，调齐人马，随时听我的将令，一声令下，咱们还要合兵一处，还得跟曹操打。我要誓死报官渡与仓亭惨败之仇。”这些人一听，有的说：“主公，有的说父亲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等着您的将令一到，咱们再与曹操决一死战。”“嗯，言之有理，扶我上马吧。”有人过来把袁绍给扶到马上去，他们就各自分兵了。袁绍回到了冀州，他不行了，那叫吐血啊，那可不是开玩笑，起来都困难了。他就把冀州的军权交给了他儿子袁尚，让沈佩来辅佐，好好守住城池，派出去探报，时刻打探曹操的动向。如果说他要是举兵奔冀州，我就立刻传令把四州人马调到这儿来，在冀州城前我再次与曹贼血战。不说袁绍怎么养病怎么守城了，再说曹操仓亭大胜之后，他是陈兵和尚大排筵宴，犒赏三军。这时候他手下的谋士这么一看，说：“丞相，咱不能这么早就开庆功宴呢，咱们得把冀州得过来，您不能给袁绍一喘息之机呀，您应该立刻进兵啊。现在自从官渡仓亭袁绍大败之后，他的元气大伤，而且有探报来说袁绍啊仓亭惨败之后他口吐鲜血，大概他窝囊就能窝囊死，趁此机会您还不进兵， 咱们哪能在这会儿饮宴呢？曹操一听摇了摇头，列公啊，你们不要小看袁绍，虽然官渡一战我破了他几十万人马，又在仓亭把他打得大败，袁绍啊实力还是很强，那冀州啊粮食很多呀，冀青幽并四州还有好多人马呢，哪能像济公说的这么容易啊，咱们到那儿就能唾手而得把冀州拿过来，不容易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连年征战，军事疲劳且不说，现在河谷已熟，老百姓哪儿有敢收庄稼的，全吓得逃得无影无踪了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我想还是等把庄稼割完了之后，等到了秋天，秋高气爽，不冷不热，粮食也下来了，咱们呢也休息过来了，粮草也备齐了，然后咱是一鼓作气再取四周不迟，你们说怎么样？几个人正在这儿商议着呢，忽然由外边跑进一个探报来，他是满脸惊慌，启禀丞相，大事不好啊！何事惊慌？速报上来。刘备、刘玄德领人马偷袭许昌，啊！把曹操给吓了一跳。刘备好大胆子呀，好嘛！我在这会儿跟袁绍打仗，他偷偷打我许都去了，好厉害呀！他哪儿闹的人马呀？他手底下那几千人我还不清楚，再看得令。把这探报刚打发走，荀彧由许都来了一封急函。曹操把书信打开了，这么一看，果有此事。荀彧在信上写的很清楚，刘备呀、啊，在汝南得了两员大将，一个是刘濞，一个是巩都。汝南那儿有10000多人马，那都是刘濞和巩都的人马，这两个人把这些人马呀就交给刘备了。玄德这次听说曹操引兵深入，去仓亭与袁绍决战去了，刘备带着这10000多人啊从后边抄上来了，要把许都给拿过去。这下曹操可有点发慌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老家，每次曹操领兵外出啊，他把人安排好了守许都，他都千叮咛万嘱咐，随时那样他心里也总不稳当。他知道我在这儿领兵深入打仗，指不定是谁，就许呀偷偷的奔许都去。果不出其所料，他可是没想到是刘备。好大的胆子啊，我不能再在这会儿屯兵了，这庆功宴呢咱也别开了，曹操派曹洪领50000人马陈兵合上，你监视袁绍的动静，然后自己带领人马拨过头来直扑汝南，去活捉刘备。刘备真来了，一点都不假。玄德的人马正往前走着呢，探报来禀报说曹操已经由仓亭回兵了。哎呦，玄德一听曹孟德回来的好快呀、啊、他是兵回许都啊还是奔汝南来了？探报一听啊，启禀将军，就是奔咱们这支人马来的啊。玄德一听，好嘛，奔我来了，那赶快扎寨吧。他让云长在左，张飞在右，自己领着大将军赵云守住了中心大寨。刚把寨扎住，探马来报曹操讨战，让您亲自到阵前搭话。刘备一听传令迎敌，一声炮响，由寨中把人马带出来。这时候云长和张飞也都杀出来，两阵队员。曹操一摆手 叫一声仲康随我来。他带着大将许褚就到了阵前，让刘备马前搭话。玄德一看，过去吧。赵云保着驾到了跟前，玄德在马上一抱拳，呵呵，丞相别来无恙。 说着刘备打量打量曹操， 比在相府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时候啊瘦了点，可能官渡之战呢、累了，威风还不小，头戴金冠，身穿红袍，胯下黄标，怀抱令旗令箭，白面黑眉，海下长须。曹操一看刘备呀、差点哭了。大概分手这么些日子想的哪儿是啊，气的。好啊，刘玄德呀，什么别来无恙，你别跟我来这套了。你这韬晦之计多厉害啊，我愣瞪眼没看住你。嘿嘿，刘备呀、刘备，曹操待你不薄啊，你走投无路投奔我许都，我把你待如上宾，上宾甚至于是兄弟，我亲自在天子面前给你请官，官拜左将军。要没有我的引荐，你跟天子续得上家谱吗？你能当得了皇叔吗？我待你这么好，你用韬晦计把我给骗了，你还拐走了我那么多的人马，今天你还领着人要打我的许都，你真是岂有此理。刘备一听也火了，呸，住口。曹孟德，你名为汉相，实为国贼呀、我是奉诏讨贼。哎呦，刘备这句话给曹操提醒了，对，我杀董承的时候发现了天子诏书，诏书上有刘备的签名，在我跟前那几个都让我给杀了，只有两个人我没逮着，一个马腾在西凉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刘备。今儿你还说呢？刘备一听，我为什么不说呀？我有诏书在此，你且听了。说到这儿，刘备由打腰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来，是朗声读诏，在两军阵前，他把汉献帝那诏书念了一遍。这份诏书已经不是董承手里那份了。刘备记得很清楚，按着那个他自己写下一份来。这一念，曹操哪受得了啊？气得曹操往旁边一带马，当时传令：许褚何在？你还不将刘备与我拿下马来，等在何时？许褚往前这么一催马，赵云鸣枪就上来，两将在阵前就打上。好厉害的赵子龙啊！跟许褚战了三十几个回合，他盘马一枪，砰的一下把许褚的盔缨给挑掉了。许褚吓得一哆嗦，他往下一拜马。刘备趁此机会把令旗这么一摆，大喊一声杀，云长张飞就杀过来。这一场混战把曹操给杀得大败，一下子曹操败了三十多里路，刘备大获全胜，长得胜谷回营。玄德精神了，你别看你在官渡把袁绍杀得大败，让你知道知道刘关张的厉害，回来犒赏了三军，等着第二天接着打。第二天曹操没回兵，没来，一连三天一点动静没有。刘备有点生疑了，哎，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派大将夏侯惇兵取汝南。这个探报还没等出去，那个探报跑进来了，说曹操已经派兵断绝了咱们的粮道，把压粮关公都给围困住了。刘备一听不好，他赶忙派云长回汝南解围，别把这地儿再丢了啊， 汝南要是丢了，那就连个立锥之地都没了。然后他又传令，让张飞、张翼德带一哨人马去救公都。粮食上不来怎么能行呢？刚把这两哨人马派出去，曹操派大将许褚前来讨战。赵云请令要出征，刘备一摆手，不行不行，子龙啊，不要再轻易打了。行了，咱们看看这曹操是要干什么。好厉害呀，我说他好几天没动静呢，感情他已经把人马全都安排完了。那边取我的汝南，这边把我粮道给断了，咱们还跟他打呀？守着吧，能把这大寨守住就不错了。哪儿守得住啊？曹操派兵劫营来了。午夜三更，一声炮响，两军混战。刘备在马上一看，哎呦，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旗号，这可怎么打呀？赵云在前，自己在后，赵云力敌曹将，左右冲突，这通杀呀，终于算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保着刘备由重围里冲出来了。他们走不多远，听左侧一声炮响，啪，杀出曹操一哨人马，为首两员大将是离点跃进。这时候刘备心里有点发慌，赵云一看主公勿忧，有我在此万无一失，催马过去力战二将。就在这功夫，左边叨一声炮响，右边是金鼓大作，又杀出曹操两哨人马来，一边是大将张合，这边是高览。刘备一看不好，他一拨马是落荒而逃，哇，也不知跑出多远来，稀里糊涂，现在天已经亮了。刘备举目一看，原来是一座荒山。玄德想勒住马下来歇会儿，他刚要甩镫，只见前面又出来一哨人马，完了，前有截路，后有追兵，玄德休矣。他仔细这么一看呢，怎么打的是汝南的旗号，好像是自己的兵马。哎呦，果然正是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，保着二位夫人玄德的家小，由汝南跑这儿来了。这还用问吗？汝南丢了，刘辟、孙乾迷竹迷方，一看主公在此，赶快全都下马过来相见，就把夏侯惇取汝南的事情说了。那怎么能抵挡得了啊？就我们这点人马能敌人家夏侯惇呢？哎呀，刘备一看丢了就丢了吧，好在列位将军都很平安，这就不错了，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。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啪一声炮响，不好，曹操人马追来了，正是高览呐。此时就听寺外一片喊杀声，莫要走了刘备，要生擒刘玄德，丞相有令，要活捉刘备。哇，喊声此起彼伏啊。刘备一看，主公您不必担心，待我战退来将。说着刘备催马就把高览给截住了，在高览的马前走不上三合，让高览一刀把刘备给劈了。这高览呢也有点不知道好歹，他劈死刘备一看，刘玄德在哪儿呢？我今天得把他亲自捉住，交到丞相面前，也不枉我和张合投奔丞相一场，让曹丞相手下这些武将都看看。他刚一踹镫，就听他身后边有人喊：“曹将，休得猖狂！”好，他听着喊声，这头还没等回过来，噗，马到枪到风声到，一枪挑高览于马下。谁这么冲？赵云。 子龙力退曹家二将，杀退李典，跃进之后回头一看，主公没了，可把他急坏了。他就追下来了，领着一哨人马追到这会儿，看高览张牙舞爪的那个样子，所以一枪把他挑下去了。赵云和玄德合兵一处，这才杀出了这座荒山，在半路上碰上了关羽了。关羽带兵去解汝南之围，没到汝南那地方就丢了，还干嘛去啊？自己只好回兵吧，他不放心大哥玄德呀。张飞也回来了，没救得了公都，粮食也让人曹操给劫了去了，公都也死了，张飞也只好回来，这算大家全汇合到一处了。这时候也听不见曹操的号炮声了，人也不追了。刘备一打听咱们到哪儿了，说前面有汉水拦路，那咱们歇息歇息吧。哎呦，吃什么呀？这好几千人马是人无粮马无草啊。刘备的人马还不同别人，他不惊扰百姓，一草一木都不许动，宁可这么饿着呀。 哎呦，被这些文武连的士卒啊，饿的是四肢无力，俩眼发直啊。刘备看了一看，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，他哭了。 大家一看，主公您怎么难过了？ 嗨，列位呀、啊、 大家都有王佐之才， 都有一身惊人的本领， 何必跟着我受这个苦遭这个罪？大家去投明主吧，我这时运算不行了。大家一听都挺难过，云长有点不高兴，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胜败这不是常事吗？您这就灰心了还了得？想当初汉高祖怎么样，让项羽杀得连连大败，最后九里山一战不是创了400年的基业吗？眼前这点难处能难得住我等兄弟，您何必如此悲伤呢？孙乾先生一听二将军这话说得有理呀、啊、主公您不必担忧，我已经打听明白了，离此不远便是荆州，我们何不去投刘表呢？ 嗨， 那谈何容易、啊、刘景升喜交名士，他怎么能够收留我呀？主公此言差矣，您是当今之皇叔啊，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我亲自去说刘景升。孙乾当即打马来到荆州，一见刘表，刘表一看，哎，孙先生，你不是跟着刘备刘玄德呢吗？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 孙乾一听，不错，正是我跟着我家主公刘备，因为我家主公这次去西许都让曹操给打败了，胜败君家常事，我家主公啊想去投东吴这孙权孙仲谋， 我当时劝说了他，您哪能背亲相叔啊，您应该投刘表，你们都是汉室宗亲。 我不知道景升公您是怎么想的。 刘表一听，这话说的对呀、啊、孙先生你劝得好，玄德那是外人吗？那是我兄弟呀、啊、 兄弟有难不来找哥哥去投外人，那岂不笑话我刘表刘景升啊。 好吧，我现在亲自去接我家贤弟刘玄德。旁边刘表手下一员大将蔡瑁这么一听，且慢，将军呐、啊、您可不能这么做呀，刘玄德这个人他没长性啊，而且对谁都有始无终，您看他跟了多少人了，投吕布投袁绍投曹操，哪个都没长，您要他干嘛呀？而且这人反复无常，吕布待他那么好，最后在白门楼他说了一句话，把吕布的命给要了。再说了，您要是把刘备收在这儿，这不是惹祸吗？曹操听说咱荆州收下了刘备，他早有取荆襄之心呐、啊、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们呀。现在您应该把孙权捆起来，然后再把刘备杀了，把他的首级献给曹操，这不是正是结好曹丞相一个机会吗？ 孙权一听，嘟， 你是什么人，敢如此放肆？常言说叔不兼亲呢、啊。人家刘景升和我家主公玄德是兄弟，同是汉室之胄，你在这乱说什么？我主公玄德仁德不逾四海，那是人中之龙，他怎么能够跟吕布、袁绍、曹操相提并论呢？你尽此谗言，这是何意？景升公，您应该将此人推出斩首。把蔡瑁吓一哆嗦。 蔡瑁这几句话呀，打动了刘表。刘表心想，蔡瑁说的对呀，按刘表的心思，他不想把刘备收下。可是呢，他又嘀咕曹操，怕曹操来取他的荆襄，心想我暂时把刘备留在这儿，他怎么也能给我当个助手啊，协助我拒曹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瞪了蔡瑁一眼，还不退下。 刘表把蔡瑁给轰出去了，然后他和孙乾一起领着文武接出城郭30里， 把刘备接进荆州。刘表是后代玄德，哥俩甭提多亲热了。 探视马报给了曹操，曹操这气，好你刘表，你敢把刘备给我留下，你荆襄不打算要了？我早有取荆襄之意。他当即传令兵发荆州。 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，丞相且慢，如今袁绍未除，咱们一旦兵取荆襄，倘袁绍从北边起兵而来，那么两下夹攻如何得了？如今刘表有刘关张相助，袁绍尚有三子一生，他们一齐杀奔许都，我们腹背受敌，则大势去矣呀。丞相，您不如咱们现在就还兵许都，养精蓄锐，待来年春暖花开，我们引兵北上，先破袁绍，然后回得胜之势取荆襄，擒刘备，易如反掌。不知丞相意下如何？ 哈哈哈哈，先生所言甚善，兵还许都，曹操把人马带回许昌来了。等到第二年建安7年春正月，曹操派夏侯惇、满宠镇守汝南，监视刘表，派曹仁、荀彧守住许都，然后自己统精兵40万，浩浩荡荡，兵发关渡。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，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，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。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，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。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。 纯牛奶自然好品质，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，品牌秒杀，双11大促，尽享更多优惠。三元，投入所爱，持续新鲜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鲜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，9月19到10月7，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，优惠多多，礼品多多。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。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，我爱北京，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，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。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平静的讲述，热烈的讨论，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。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.5兆赫，945就是我的广播。